改革开放四十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《走进春风里》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临上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您欣赏蔡晖的散文《徐玉诺》，被淹没的诗坛第一人。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您继续欣赏根据原杂剧剧本《张生竹海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徐玉诺是河南鲁山县人，生于1894年，1958年去世，享年64岁。今天知道徐玉诺这个名字的人已经不多了。但在五四时期，徐玉诺的名字在文坛是相当知名的。今天我们就通过蔡晖的散文《徐玉诺》，被淹没的诗坛第一人，了解其人其事，进入文学我欣赏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假若我不是一个弱者，我要提支手枪走进故乡去，在那血烟飞溅、尸身满地、丘坝、匪将或者村长手下持枪的人们中间不分彼此的战场上，我毁灭了他们，或者他们毁灭了我自己，那也总是有意义的。这是徐玉诺在《假如我不是一个弱者》中写下的诗句。今天读者知徐玉诺者也不多，但他在五四后诗名一度最著。作家周佛熙说，他的声名初时更在郭沫若之上。从三点可见徐玉诺当时的影响。其一，1922年，徐玉诺出版了个人诗集《将来之花园》，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继胡适后出版的第八本个人诗集。其二，1922年，现代文学研究会出版诗歌合集《雪潮》，收诗187首，徐玉诺占48首。其三，1935年10月，茅盾编《新文学大戏小说》一集，收入2篇徐玉诺的短篇小说，而朱自清编《新文学大戏诗集》收徐玉诺诗10首，同时收入胡适诗9首、刘半农诗8首、田汉诗5首。徐玉诺与胡适、周作人、鲁迅均有往来。郑振铎曾称，只有玉诺是现代的有真性情的诗人，中国新诗人里第一个高唱他自己的挽歌的人。1925年后，徐玉诺创作骤减，渐渐淡出文坛。1894年11月，徐玉诺生于河南省鲁山县徐营村，他本名严信，小名建之，玉诺是字。徐家几代务农，父徐教方有3子1女，徐玉诺是长子，二弟妹妹早夭。直到11岁，徐玉诺仍在家割草放牛。恰好父亲临时帮佣的油坊老板徐教师辟私塾，父亲愿少得工钱充作孩子的学费。6年后，鲁山办新式学堂， 徐教师推荐徐雨诺和自己的侄子同去报考，二人均考中。1913年初，徐雨诺与大他三岁的张成军结婚。同年，鲁山县被土匪所围，学生一上城墙巡逻，叔叔徐教海来县城送粮，回去路上遭土匪绑架杀害。徐雨诺等只找到叔叔的一只破鞋，后据此写成短篇小说代表作《一只破鞋》。1916年，21岁的徐雨诺考入开封河南第一师范，免食宿课本费，每年另发两套制服。为支付杂费，父亲忍痛卖掉两亩地。徐玉诺善古文，教员郭任夫赞他为古文高手，常将他的策论贴在教室墙壁上。1918年，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家、历史学家的姬文甫自北大毕业，到河南第一师范任教。受其影响，徐玉诺转向白话文。五四运动爆发后，徐玉诺被推为河南学生联合会理事，不久与叶少钧、郭少宇等建立通信联系。为声援北京，开封学生准备于1920年4月19日再次总罢课。不料河南督军赵倜收买了学联中人，致其分裂。一气之下，徐玉诺欲卧轨自杀，以唤醒国人。经姬文甫再三劝导，乃免。1921年1月7日，经郭少宇推荐，徐玉诺的小说《良心》刊发在《晨报》副刊上，当年又在该报发表了8篇小说、2个短剧、4组诗。郑振铎介绍他加入了文学研究会，入会号为56号。同年，新文学早期另一重镇《时事新报》学登上，12次刊发了徐玉诺的诗和小说，其中11月15日刊发4首诗，11月20日又刊发5首诗。加上文学巡刊、小说月报上刊发的多篇作品，1921年堪称是徐玉诺年。徐玉诺的崛起引起鲁迅的注意。据徐回忆，1920年鲁迅先生收我《良心》等20篇小说拟出版并掌序，由孙福源致函相商，被我婉拒。文学研究会在1921年下半年曾有一次大讨论，大家都认同为人生而文学，但为人生的重点究竟是什么？一部分人认为是爱与美，推崇俞平伯、康白情等；另一部分人主张是血与泪，推崇徐玉诺等。讨论至1922年中方止，确认爱与美和血与泪不可偏废，但血与泪才是当务之急。1922年5月，王忍书及著名作家8人在文学巡刊上发表对于一个散文诗作者表一些敬意，称赞徐玉诺有绝大的天才，是一位大诗人。闻一多给同学梁实秋的信中也称赞徐玉诺是个诗人，说他的诗是超等作品和绝唱。 徐玉诺受推崇，因他真实描绘了乡村生活的艰苦。当时许多新文学作家尚在上大学，阅历不足。茅盾说1922年是新文学重要转型期，渐渐从青年学生的书房走到十字街头了。徐玉诺不拘形式、多方言的写作特别引人注目。徐玉诺强调真，为写关于发丧的小说竟在隆冬大雪时陪人送殡，他沿途哭泣，直到坟地嚎啕未息。人家的孝子贤孙都走了，徐还不走，竟在大雪纷飞中露天蹲了一夜。第二天早晨被人发觉时，他几乎冻僵。有人问徐玉诺，学业生活有何收获？他回答，收获很大，万金难买。我希望得到的感受，希望看到的景色，希望体验的滋味，还有一般放不下身份、怕苦怕难的人永远得不到的东西，我都完全得到了。因求真，徐玉诺有强烈的厌世情绪，颇得周作人欣赏。1923年7月，周作人在《晨报》副刊上发表的《寻路的人》赠徐玉诺军中写道，我是寻路的人，我日日走着路寻路，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。玉诺始于悲哀，深有阅历。也因求真，徐玉诺闹过不少笑话， 据好友张默生1943年在《时与潮》副刊上发表的《怪诗人徐玉诺》中记，徐在当学生时，上课时突然站起来，说不赞成先生的意见。先生问他的意见，他又说我不知道，随即坐下。他考试时竟不答卷，称反对考试，最后画个圈上交。老师愤然说，你交白卷好了，这是干什么？徐玉诺答，我这是表示心地光明啊。1923年3月中旬，正在河南临颍甲级仲裁校教书的徐玉诺送朋友去北京，因不忍分别，竟一起上了火车。到京后才发现钱不够返程，便在晨报上刊登启事，徐玉诺军愿充各级学校文学教授或各报教队及各种书记员，每日工作10至14个钟头，月薪只需12元。编辑孙福元开玩笑，将其放在百物出卖栏中连刊两日，时人笑称是卖身启事。周作人看到启事，将徐玉诺接到家中，时俄国盲诗人艾罗先科也住在周家。周说，吉林玉文中学正聘教员，不妨先去那里，顺便帮助将艾罗先科送到哈尔滨。徐后来写诗记录了这段经历，北京生活真不易，卖身广告无消息，互传指示上东北，叫送艾罗回国去。住在周家时，徐玉诺和鲁迅应有交往，但鲁迅只提过一次徐。1934年10月给萧军的信中说，徐玉诺的名字我很熟，但好像没有见过他，因为他是作诗的，我却不留心诗，所以未必会见面。现在久不见他的作品，不知道哪里去了。1925年后，徐玉诺创作《锐减》。上世纪20年代后期，北京文坛曾有明天社，由河南文人组成，出了明天杂志，坚持近2年。徐玉诺在上面发表诗文18篇，加上在语丝等刊发的作品，共近30篇，一度有回归文坛的迹象。可惜不久他又停笔了，一方面是贫病缠身。1929年到1936年间，徐玉诺接连害了几场大病，又遭诗女、伤子、父母亡故之痛。另一方面，徐玉诺个性太随意，致生活困顿。1923年，徐玉诺错上火车，竟始终未通知家里，家人以为他被土匪劫走，因无经济来源，妻子差点饿死。4年后，徐玉诺回家时才知女儿已病死，临死前还喊着找爸爸。徐玉诺后来在河南教书，养了一牛一驴，认为是牲畜中独一无二的英雄，常约同事参观，但驴又瘦又小，毛又秃，而牛比驴还难看。徐认为牛驴应做工，便从百里外买来一盘石磨，让他们轮流磨面。缠面粉太多，只好贱价卖给学校，他绝不赚钱。抗战爆发后，徐玉诺积极参与。据张默生说，77事变后，伤兵过济南车站，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许下车，当局极为冷淡。会有一位40多岁的文人在车站上大演其说，若疯若狂，做民族的怒吼。这又是徐宇诺，他把所有钱捐出，现场感动不少人士，纷纷捐款。记者问他姓名，他且走且回头说，你们不必管我，你们还有你们的事。1940年后，徐宇诺长期处于失业状态，身居鲁山。1950年4月，河南省召开首届人民代表会议，徐玉诺作为代表，穿着已完全是农民打扮。他嗓音洪亮，满口土话，讨论时突然激动地起立了，把瓜皮毡帽灌在桌上，大声喝问道，如今咱们有的报纸，农民能看懂吗？举座皆惊。1957年，徐玉诺患食道癌，练气功抗癌。第二年1月23日，他写下遗嘱，表示丧事从简，原身以上不准动，末尾写下五脏六腑12经络，翻江倒海兼癌菌。1958年4月9日，徐玉诺病逝，叶圣陶等发来唁电。叶圣陶在《诗的源泉》中写道，充实的生活就是诗，只要是诗，写出与不写出原没有什么紧要关系。徐玉诺与叶圣陶关系密切，周佛熙认为这些话导致徐玉诺创作停滞，有些过苛。正如茅盾所说，徐诺是个热情的、带点原始性的、粗犷的作者。真实是徐的优点，但片面追求真实也限制了他的发展。毕竟，小说诗歌无法比生活本身更真实。